大飛漢天啊，哇犀利啦，其实呢今朝录咗两次啦，出咗咗收返，因为呢觉得自己好流啊，因为临时临急呢其实我有五六次想讲嘅。咁但係呢就走咗，咁因为电话一响，哇工地有事即走。咁呢就而家呢我就会喺所有我哋嘅节目呢就即係公器私用啦，我就请埋头车司机，咁就登咗段广告呢就喺啲节目度。如果呢大家呢即係有啲网友啊係揸个重型车辆啊货柜啊回流嘅呢可以搵我嘅，因为呢有几单工程呢就重新开始。咁呢度呢就讲到呢度。第二有件事，因为呢网聚虽然完咗，咁呢就要多谢嘅人多谢，但多谢少咗两个人嘅。第一就捞哥啦，咁支持我啦。第二呢就多谢阿陈日月先生啦，Mark Chan 啦，都系同一个人啦咁。因为点解呢，佢走上嚟网聚嘅时候，就即系走上嚟网台搵我嘅时候就话，阿仙人佢啱啱离开咗 MIHK， 阿荣少呢佢哋本身有个阿租实好熟嘅，咁知道佢哋呢就啱啱好呢就有几个月呢已经冇喺呢个 MIHK 㗎啦。咁如果你要做节目呢去揾佢哋啦，咁好似包括潘发光在内啦，咁呢就阿少少啦，咁就话喂不如揾阿潘发光啦，约时间揾佢哋啦，咁呢就咁我坐言起行啦，咁就联络咗佢哋啦，咁佢哋呢而家就帮我做节目啦，咁点都要有一个触发嘅媒，即係有一个媒介嘅，咁就多谢佢哋啦，即係虽然呢就淨係介绍，咁但係都系因为佢哋所以令到巴打台的节目丰富啦，讲讲小台舞啦，讲请人头车司机。第二如果讲珠澳车牌嘅，即係有兴趣嘅要快啲啦，因为手上我仲认三个牌啫，咁可以傾，同埋一个叫做深圳湾牌，咁清咗佢就下个月开始做莲塘啦。咁仲有就係呢就猫山红月饼啊，帮下手啊，因为都嚟得比较多啊今年。咁啊如果大家真係鍾意食嘅，好似网聚嗰陣时呢我送咗啲俾大家即係嚟参加网聚嗰啲人食嘅。如果嗰度呢即场都有人同我点订咗，咁啊希望更加啦。咁啊再咗多一分钟。就係呢就我呢做咗网台两年几，咁啊断断续续。咁过去三个几月呢基本上完全停顿咗。由七月份开始做返。咁呢因为呢我曾经喺旧台嗰边呢最巅峰嘅时候呢，当然啦而家旧台就万丈光芒啦，但喺我主政嘅时候呢我最厉害呢都系60万秒嘅啫，咁可能自己不济啦咁。跟住呢就分咗台之后呢就巴打台呢，跟住呢我就30万秒到，咁跟住冇做几个月，咁啲 view 数跌到万一 view。跌到万一 view， 我就话哎呀等网聚8月18号之后呢就重新规划下睇下到时点样做啦，即係未知。咁呢就多得个肥兵嘅支持啦。就将个定位呢就係我嚟做呢个宣传机器又好咩都啦，就专为呢个健康产品性嘅。咁而家近期好多呢有癌症肝癌四期啊，亦都有啲湿疹嘅，咁就上嚟搵我。咁我哋呢就亦都同緊啲 NGO 即係嗰啲慈善机构呢而家就联络緊合作，咁我哋去做健康讲座，或者送一某部分呢过去俾佢哋，睇下佢哋呢能够帮到人先啦，咁就赚钱要嘅咁。咁呢就呢两个月呢就为咗要将啲 view 数谷返起，同埋多啲人听啦。咁有啲旧客走咗㗎啦，即係旧嘅支持我嘅人或者闹我嘅人佢走咗啦。咁呢就重新嚟过，咁就洗咗牌三个几月，人走茶凉我知道嘅。咁就多谢董宝啦，咁就支持啦，李文希小姐啦咁。咁呢就近呢两个月做返，咁上个月就36万 view。今个月到而家呢就已经突破咗50万㗎啦。而个今个礼拜今个月份到而家24号就已经突破咗50几万㗎啦。而嗰个订阅呢多咗2000几。咁希望我做得更加好啦，我希望会做得更加出彩啦，即係啲人话出彩呀，咁即係呢啲文绉绉。咁就讲返今日8月24即係7月14。7月14系乜嘢？鬼节，边个生日？鬼王梁振英。好可惜，虽然佢今日生日，照计今个月佢大 Q 晒㗎呢个人。 是咪啊？但系输到七角一皮，又出嚟每一件事头头碰着黑 ，FCC 搞一个陈浩天，俾人一嘢收佢皮，全部转态，讲多句都唔够姜，系咪？因为都系美国政策关系法，捉到共产党嘅痛处。我亦都曾经讲过，香港会回归正轨嘅。所有嘅嘢有规有矩，有林郑月娥，包括冇林郑都好，即使曾俊华上场都会嘅。咁我嘅预言又好，或者我嘅观点都好啦，卒之现在系见见，你都会见到全面性系我讲嘅啱，洗牌，王慧明，地铁，香港前。即是香港地铁工程总监辞咗职，曾经任职工程师学会会长，上个礼拜受工程即是佢哋嘅会员啦嘅压迫，即是逼供，自动辞咗职。呢啲人唔再需要了，香港会回归返一个正常可以运作嘅香港。我哋大家都睇到，唔系林郑系好人，而系共产党唔系咁行唔得。佢可以俾大湾区啊嘅居民证，你可以留低你做乜嘢都可以，但系政治层面揸得紧，收你港独皮，但系喺民生上面，佢一定会变翻有规有矩。呢、这个就系林郑嘅任务。如果梁振英佢嗰套系得嘅，佢就唔会行开，唔俾你选，而你仲喺度咧，唔要面啊！不停咁死缠烂打，因为你惊惊，只要佢回复正常，你就冇运行。我讲讲啦，今个月鬼月大晒嘅，咁但系寻日又刮你一巴，点刮你一巴？空服员工会就你个女吓、啊、同行同检嘅问题，司法复核上诉到高院，高院判呢个机管局败诉。因为呢个系安全问题，唔系政治问题。梁振英扑出嚟话你哋政治化，样样都系咁样讲呢啲，话晒档收档啦。你唔好以为个官帮香港，我都唔系咁睇。下低而家所有裁判官都系基本上八九成都系香港政府嘅人，高等法院逢系落 DQ 政治命令嗰啲所谓嘅高等法官嘅，即系高等法院嘅法官，全部都偏帮建制派，偏帮中共大陆嘅，系到呢个叫做终审法院，因为嗰啲真系做咗几十年法官，德高望重，个人格摆咗喺度，就马道立又好，以前嘅李国能又好，边个都，即系佢哋有啲嘢做唔出啊。唔代表未浓唔陷，但係做唔出。但係今日嘅判决绝对係收梁振英皮。FCC, 你已经输一仗，今日仲出嚟讲。係咪喂，我生日大晒㗎嘛，我鬼王嚟㗎嘛，係咪屌你咩鬼兵蟹将全部出晒嚟。阴兵啊咁样。啊全部出晒嚟，但係输到七角一皮。今日仲要再打你一巴，系高等法院判令，再打你一巴，你根本上完全都连行嘅运你都冇，吓行嘅运都冇。吴敏仪讲得好好嘅，机管局你唔好上诉，因为你上诉就系决定与民为敌，除非你决定放弃自己嘅专业。同埋尊严同埋公信力，所以你唔好上诉。其实吴敏仪系为你好嘅，即系公服，即系工会代表呢个司，即系司法复核嘅空服员工会，直头系咁样讲。你吴敏恩，你呢唔系对唔住，唉，我讲错。吴仲恩行你门，你系错就错噶啦。佢聪明嘅地方，佢唔系玩啊梁振英，而系同机管局做一个架构嚟做，然后等你嘅判令去影响翻呢件事。机管局你可以点做啊？唔理佢啊，系咪法庭判令你唔理佢咯？上诉啊，上诉再输你真系咩面都冇，因为你一定会输。而香港政府，我相信 林鄭月娥都唔會俾佢上訴，雖然佢一個獨立王國都唔會俾佢上訴，因為根本上佢就要回復翻有規有矩，之前麻煩嘅清咗佢，但係佢都有個交換條件嘅，佢唔係傻啊！放生咗何君瑤，點解會放生何君瑤啊？事情好簡單啫，因為而家土地大辯論，要填海，要想辦法收中地。要过呢个乡士派，要俾翻啲面乡士派，所以郑若骅即使你去报廉署都咧，因为律政司佢唔检控佢，即系冇事。郑若骅唔系你哋梁振英嘅人，郑若骅嘅身份就系需要喺一带一路上高做一个国际仲裁，因为。有两套法律，一套叫大陆法，一个叫普通法。佢习惯咗仲裁呢啲，所以俾佢做律政司。之前我都讲过，佢唯一嘅功能，但系亦都为林郑所用。所以香港呢，讲认真嘅规矩会定翻出嚟。你睇到黄慧明收你脚、收你皮、收你皮，而家大把嘢要去搞。香港已经纷乱咗五六年啦，系啊，但你话林郑系咪好人？一定唔系啦，因为佢系第一。林点解一定要收梁振英皮？好简单啫嘛，天无二日。你可以山高皇帝远嗰个喺大陆嗰个叫习近平，香港就我话事。你日日喺嗰度，好似代表咗香港，即系紧要过以前嗰个叫做咩啊？嗰个叫做。白宫发言人冯伟光，屌你咁日日喺度鸠噏，乜撚嘢都你讲，你好似代表香港政府咁。今日就讲啦 ，FCC 而家啊，你哋啲啊，外籍工会啊，即系新闻协会啊，你哋嗰啲人啊，吓2023年啊，收你哋皮噶啦，啊个会址我系收翻嘅。林郑冇出声，你下下代表香港政府发言咁奇怪嘅你咩身份啊？明日黄花人走茶凉，而家系统一㗎啦。但系香港人下一节讲，香港人有我哋香港人嘅必要嘅嘢。咁即使而家香港变咗天，呢节讲埋啦。其实呢几节都系讲香港人嘅，香港人已经沦陷咗㗎啦。香港人而家基本上唔系香港，唔系大陆，系香港人已经骗子横行，唔要面嘅人有，自己以为自己德高望重出嚟废噏嘅口，后生仔唔理事，最紧要自己过得好，自私自利，为自己嘅利益，啱嘅。资本主义社会唔为自己，唔通为你咩？但系有啲嘢唔可以系咁，所以咧，商台今日两样嘢啦，又系鬼节，亦都系林斌嘅死忌，左仔放火烧车，烧死咗我哋嘅商台播音员，当红嘅播音员曾经。林斌就死咗啦。今日商业电台仲挂住佢张相，如果佢张相拆咗落嚟，商台就可以 game over。其实而家商台嘅作用只不过个装饰嚟嘅啫。网台横行，网络世界仲有几多人听传统嘅电台？即系除咗老一辈嘅人，或者揸车嘅人，因为方便。十八楼 C 座，周老板讲得啱。阳光可以攞大紫荆，份像呢个政治层面啊，可以攞大紫荆呢个暴动杀人嘅元凶，但系为民发声嘅十八楼 C 座周老板提名，呢个就系香港。只要政治上你唔为政治服务，民生上可以让你，政治上佢依然。揸到紧，想办法将你嗰啲叫做乜嘢？即系大陆话啦，吓、啊、将你嘅火苗啊，即系 即系我唔记得啦，即系总之扼杀于萌芽状态啦，总之就系咁样。呢、這个就系而家香港，但系喺呢个时势，仲有人出行出嚟为林斌发声嘅，而呢个人嘅生杀大权而喺香港政府度嘅。有吉屎啦，商台，我讲认真嘅，商台啊，我话俾你听，咪港台，我话俾你听啊，星期日我最中意嘅节目主持人马鼎盛先生做广东广西，有个人佢讲国中国中国，上个礼拜讲嘅，有一个人打电话上去用呢个题目讲陈浩天。当时马鼎盛的拍档有三个人，马鼎盛啊，还有个女人庞，哎呀怒气不记得啦，其实好斯文啦，靓女教授啦。咁啊主打嘅。还有另外一位马姓主持，那个马姓主持就讲，我哋呢个唔系政治节目，哎陈浩天嘅嘢我哋唔好讲。冚家产你嗰日讲嘅，屌你老母就系政治嘢㗎啦，全部你都讲共产党衰㗎，马鼎盛。系咪，但一讲陈浩天唔讲得。呢、這个就是香港同商台嘅分别啦。嗰啲主持其实嗰日嗰两个钟头节目就日日都喺度讲緊。嗰两个钟头我最终要星期日一定听。只要有马丁盛我有听，日日其实你就喺度讲緊共产党嘅不堪，但係当有个人指名道姓一讲陈浩天啫，呢个擦边球即刻唔存在，收档。加长咗好多㗎啦，其实讲梁振英，梁振英讲唔到咁多。鬼王收档咯，系咪呀，摆明死㗎啦，早啲快瞓啦，系咪呀，你睇下。有吉屎嘅香港人，你唔好以为雨伞运动完咗就算，好多香港人唔同年纪嘅，仇思达讲得好啱，各人做返自己岗位做好啲，你始终有一日有破绽嘅时候，我就打攻破你。呢、這个就是香港嘅生存之道，未来亦都系。系咁。